一年在一起发光吧。点亮梦想放在心上，哦哦哦耶，点亮天灯把它挂在天上。 Forever young，未来棒棒棒 ，Forever young， 就算忙忙忙，也要一起 come on， 再许一个愿望，温暖每个人的心房。天灯照亮远方，一路听你一起发光， 一起来拍个手吧。 来唱首歌吧，让嘹亮的歌声和天灯一起飞翔。 Forever young， 努力上上上，未来棒棒棒。 Forever young， 就算忙忙忙，也要一起 come on。

情堕入了黑暗，想挣扎无法自拔。我曾经像你像他，像那野草野花，绝望着也渴望着，也哭也笑的平凡着。 绽放都精彩，每一次归来都期待。 Am I? 开拓着一出戏，手里握着放大镜，带着这个这个这未知的领域。DJ bass 开起来 ，Listen bass， 握着 wonderful world， I got your melody， 来自生命唤醒，情报局。爱追寻探索魔性的 tempo， 任性随性魔性的 tempo。It's MIA，MIA， 高速火星航班。It's MIA。I got your melody, I got your melody, I got your melody, I got your melody. Let's 唤醒情报局。 闪烁，我看到平凡的我

吃掉，统统吃掉，吃掉，全部吃掉，美妙劲爆，吃掉，过瘾就好，纯质原味，吃掉，全部吃掉，充满成就，吃掉，过瘾就好，统统吃掉，吃掉，全部吃掉，美妙劲爆，吃掉，过瘾就好，统统吃掉，吃掉，全部吃掉。没有烦恼，味道过瘾的心燃烧，让人忘也不掉，举手手机上的比较，准备好炸鸡还有饮料，小心对你开的玩笑已经被他吃掉，吃掉，全部吃掉，想把人肉吃掉，过瘾就好，统统吃掉，吃掉，全部吃掉，过瘾的好像你的微笑。 Prepare to do battle girlPrepare to do battle, girl. 午后，我牵着你到树下逛，那里都是我梦想。 想你。